你望住陀标嘅中间，你而家全身都好放松，你觉得好攰，好想合埋眼休息。我数一、二、三，你就会进入催眠嘅状态之中。一、二、三，喺你面前有一道门，你伸手去打开，你翻返去十二年前。当时你在德明中学刚刚打完篮球，之后发生什么事？ 我打完球一个人去了厕所，之后回到球场见不到人，就想着去canteen找那些。 那之后呢？你见到什么？ 我见到一对男女在球场附近拉扯。 顶我你！ 你想拉我去边啊？放开我！ 啊、 放开我啊！ 你哋喺度做咩啊？我同我女朋友嗌交，唔关你事啊！ 唔系啊，我都唔系你嘅女朋友。 佢话唔系你女朋友、啊。 佢哋真系男女朋友嚟噶，我可以做证。 啊、 你两个真系失礼啊！仲快走、啊！ 行啊！佢哋真系男女朋友？ 我嗌你做咩啫？嗰边有人向呢度入手，系咪嗌你啊？ 啊，系啊，系我朋友啊。 咁，拜拜。 个女仔向我求助，但系我以为佢哋系男女朋友关系耍花枪，所以就由得个男仔带走个女仔。 咁之后呢？之后发生咩事啊？ 第二日我因为瞓唔醒迟到，所以冇跟大队，自己一个人去咗德永中学参加比赛。 班友仔真系冇义气啊！抌低我一个。 你睇到啲咩咁惊啊？ 有个女仔着住校服喺天台跌咗落嚟，死喺我面前，佢全身都系血啊！ 咁你有咩反应？ 我好惊，完全唔识得反应，直到其他人发现有人跳楼，我哋队友先至拉我走。 你睇唔睇到个女仔系边个？ 系前一日向我求助嗰个女仔，佢双眼系开住，好似喺度问紧我，点解唔帮佢？如果当时我唔俾个男仔带走佢，佢可能不会死。 仲可唔可以继续？ 我可以。 嗯，咁之后你点啊？ 我好自责，仲为咗夹轻自己嘅罪恶感，决定去拜祭个女仔。点知喺离开嘅途中，我遇到过一个另一个女仔同一个女人喺条街度发生争执。 系你害死我个女。 陈希文是自杀啊，佢个死唔关我事。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，你哋成日喺学校虾佢，佢先至会自杀噶。 我都费事睬你啊！ 你边啊？ 喂， 唔准走，唔准走啊！ 放啊，放开我啊！ 咬死你个衰人！ 走啦，边啊？ 个女人捉住个女仔，唔俾佢走，后来仲咬佢。那个女仔好嬲，一手拱开佢，结果个女人失去平衡向后退，咁啱有架车经过，撞到佢。 个女人点啊？ 个女人瞓咗喺度，冇晒反应， 咁之后点？ 原来个女人系陈希文嘅妈妈。我知道之后，更加冇办法原谅自己。我开始发恶梦。 一个人都冇嘅，佢哋去晒边呢？唔通去咗餐厅？ 你点听唔到我？点听唔到我？我要见你！ 冇杀我！ 永柱，咩事啊？你点解嗌到咁大声啊？ 我见到个女仔。 边个女仔啊？ 跳楼自杀个女仔。佢问我点解唔救佢，仲要我点名啊？ 个女仔自杀唔关你嘅事噶， 唔系啊，我本来有机会救佢噶。 警方已经讲咗啦，个女仔系因为受唔住功课嘅压力先至会自杀嘅。 唔系啊，唔系咁噶， 唔准啊！咁夜，你点解仲瞓？ 想瞓啊！ 你已经两晚冇瞓噶啦。 我只要一合埋眼，就可以见到个女仔，血淋淋嘅尸体，仲有佢妈妈。佢妈妈问我，点解唔救我嘅女儿？ 永泉，永泉，医生。我决定接受你的建议，利用催眠将我仔所有不愉快的记忆都封锁。 原来我真的有份害死陈希文。 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。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阻止你心带走陈希文？是因为我怕麻烦，不想惹事伤心。这 些都是人之常情。 人之常情就是因为我嫌麻烦，结果害死了条人命啊！ 陈希文的死怎可以怪你呢？ 陆子俊说得对，我没有阻止他们和见死不救没分别，我和他们一样是杀人凶手啊！ 永泉啊， 我想一个人静下。 OK， 我不阻你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